有咸味的唯一一顿，剩下它都甜，大家吃的还，而且那一路没别的吃的，颠颠光光的，你吃的还挺香，就我就说这么简陋的一餐，没有别的，顶剩下就是拿一脸盆给你拌了一点小沙拉，沙拉其实就是西红柿一切，然后搁了几片几条黄瓜那么一切，搁了一点茴香，鲜的茴香，给你一拌，然后你就一吃，非常简陋，就这么一共两道菜，最后还给我们煮了一锅黑茶。你看，我就说从这个点就可以看出，这个黑茶在他们那边确实是 很重要， 生活必需品的那个意思。后来我一想，他们吃的那个东西，你吃完以后，你不自觉的真是想那口黑茶。我就理解了多杰老师刚才说这个茶在于我们这边可能是生活的点缀，在他们那边还真是生活必需品。 那为什么这茶在当年做生意是个大买卖？那就是这原因，它消耗量大。你这个玩意儿别看薄利而多销。 对。 你现在我老说这话，那卖日化产品的那有利润。你别看它肥皂，那洗头水那不贵。茶叶当年跟这差不多，今天卖的高档茶呀，这咱就跟您说实话，他们的都叫一锤子买卖。你看着那位数的、六位数的，他一年能卖几斤？ 对， 他卖不了几斤。 他也没几斤。 哎，对呀、 是吧， 要斤数多了，要有三吨，他还能是六位数一斤吗？他又不是，他是个悖论，是不是？ 对。 那真正就像孙涛老师说的，当年这种万里茶路一直从张家口出去啊，过了内蒙、外蒙，再往出走就到了俄罗斯，就当年的沙皇俄国，后来的苏联，那这个量呢是相当的惊人的，相当惊人的。你这东西就跟今天的这些日用产品差不多，那就薄利多销，那都挣钱着呢。那按今天的话说，都大集团公司这路子，那真的是不一样。这个反而是我们不容易体会的。刚才孙涛老师分享了一段的非常好，咱们今天这就是点缀，尤其是很多爱茶的朋友，他喝起来当然又不一样了啊，因为你比如说老北京人，老北京人对茶呢，这跟吃是一样的，那量大， 对， 每天早上起来必须喝，一天不喝都不行，也是这路子，也是这。再有一些呢，就是我们说非常喜爱茶的，非常喜爱茶的呢。前两天我在我们这个班级里边做这个讨论，我说一天能喝几种茶，大伙儿每天能喝多少种茶？那说几种的，三种的、四种的、五种的、六种的、七种的， 一天平七种。 啊，还有两位数的呢。 我现在在您的带动下，一天能喝个两种到三种， 那就很上道了，那就很上道了。其实你要是坚持到这个程度这么喝，几年过后，你的身体一定是有感觉的。 我早上起来一般吃完早饭，我一般会喝多杰老师那个，不是多杰老师给的，在多杰老师的教育下，我自己买的那个东方美人 啊。 因为早上起来觉得那个香气很需要，提提那个香味儿，然后你看会儿书。一般下午吃完饭到下午三点多四点多这段时间，也就是我在家看书啊什么的一个时间，我就一般会沏点白茶，因为这时候在家你沏白茶吧没事儿，守着厕所近 啊，是是是， 对吧， 小水， 哎，他那个一会儿得上厕所，一般到晚上就不喝了。但是我那个为什么有第三种呢，就是冰箱里因为天气太热了，还会弄点冷泡茶，比如你搁点绿茶，在那个里头搁点薄荷啊什么的，弄一个大量杯在冰箱里冰着，一进门特热，喝一点那个，所以我是勉强算三种，是不是还行，在多杰老师的多年感化下，终于有了一丢丢的进步， 是那是好事儿，这是好事儿，一天喝两三种茶，保证的这样的一个饮用度，它不是药，但是它缓慢对身体会有一定的调节作用，您发现您肯定是比如说不那么容易感冒了，不那么容易有小头疼啊小脑热这事儿了，确实是这样啊。那茶有一定的，尤其是你像比如说洛石和云南茶区，那在云南很多人都去过啊，昆明这就不提了，大理丽江这也算城市，那地州往下边走那地儿多了， 对， 而且大部分呢你像我们访茶的话，就去的话都很辛苦，说实话不没有那么美好，他因为路不好走，他的这种闭塞和北方的闭塞是不一样的，你北方沃野千里那都是平原，他只要现在说村村通，这公路只要能通上那没问题，是吧，您包括这个信号也好好家呀，这信号都 而且修路啊